贝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母会、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8月8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。这些团体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将紧密团结在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周围，坚持维护和平的永恒旗帜并举路线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、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。